伴与我，终于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

足信念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放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苛求。望一天可以兑现 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让你哭光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苛求。 就不必问啊，你因为 柔的眼神，迷惑了所有女生，喊 baby 非常大声，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就是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你扎回 baby 都相当。 太多，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

信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，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无尽密密挂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我像踏着围绕指我路，到处去碰到处去看，代入眼睛光照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得做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最多我多一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你笑笑看看我，像是望着猎物，我心已伤。我多一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恨爱心中激荡，这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天我决心。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，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尽是混乱当中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陷阱，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不做圈套，探索情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轻摇，又像轻飘送，心上眼泪你可知道，他在想什么。